今天是幸福的圣餐主日，请你们打开《哥林多前书》11章，我从23节念到33节，使徒保罗关于主的晚餐的教导，他说：“我当日传给你们的，原是从主所领受的，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，他拿起饼来，祝谢了，就擘开说：‘这是我的身体。’”为你们舍的，你们应当如此行，为的是纪念我。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：“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，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，为的是纪念我。你们每逢吃这饼、喝这杯，是表明主的死之，等到他来。所以无论何人不按理吃主的饼、喝主的杯，就是干犯主的身、主的血了。人应当自己省察，然后吃这饼、喝这杯。因为人吃喝，如果不分辨是主的身体，就是吃喝自己的审判，或吃喝自己的罪了。因此在你们中间有好些软弱或患病的，死的也不少。我们若是先分辨自己，就不至于受审。我们受审的时候，乃是被主惩治，免得我们和世人一同定罪。所以我弟兄们，你们聚会吃的时候要彼此等待。我们认知主的晚餐是主恩典的记号和印证。这酒和饼本身不会变成肉和血，但是酒和饼标志和印证，标志和印证主耶稣他的肉和他的血。饼和酒与主耶稣他的肉和血之间有所谓一种圣礼联合 sacramental union 的关系。这个联合是圣灵的工作，这圣灵在我们心中借着信心叫我们，当我们吃用这个嘴巴吃饼喝酒的时候，我们的灵魂就真实的领受主耶稣他自己赐给我们他的肉和他的血。主的晚餐也是可见的道，这个饼和这个酒对我们宣讲基督。保罗说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已经什么活化在你们眼前。我想主的晚餐最贴切的表达保罗要说的，他不是在说一幅画或者动画或者漫画，但是我们的主耶稣他并非没有留下任何自己的图像，你甚至可以说他为我们留下一幅自画像。所以我们认知这饼和这酒就是主耶稣他自己所指定，他自己给我们的唯一的图像。这就是改革中的认知，也幸好我们改革中有够好的基督论，所以改革中的信徒不需要像天主教那样为基督的图像殉道。所以如果你是改革中信徒，叫你踩践踏基督的画像，你应该非常乐意践踏偶像。顺便一提，你也不需要因为有人亵渎达文西最后的晚餐而抵制奥运，因为最后的晚餐不过是某人画的偶像，不是耶稣最后的晚餐，就没有亵渎可言。所以主耶稣借着他自己的道将自己活化在我们眼前，就正如你需要信心调和你所听得到，你也需要信心调和你所领受的可见的道。所以清教徒 Stephen Charnock 说，人若不凭着信心吃主的晚餐，就践踏基督的画像，就吃喝自己的审判，就定自己的罪。但是如果你凭着信心吃主的晚餐，你就参与最丰盛的属灵宴席。 查努克的用词是把基督的血吸入你灵魂的血管里。 I like it。 所以弟兄姐妹，思想这是主为我们所设立的恩典，如果我们忠实的使用这个恩典的媒介，我们得着的就是主耶稣他自己。所以思想那晚耶稣擘饼，再过几个小时，那同一双擘饼的手 就要被钉在十字架上。思想那晚主耶稣拿起杯说，这是我的血所立的新约，再过几个小时他自己就要在十字架上流血。所以你看耶稣那晚上十字架之前就预备好这筵席，预备好这筵席给他身体的肢体也吃也喝，好叫他的肢体你我有份于他。2000年后的今天，在心腹要吃喝耶稣血肉的你我，要检视自己，你是否与主耶稣有约，你是否预备自己的心赴主耶稣的邀约，你是否名列主耶稣邀请的名单。这个饼和酒不外乎就是与主耶稣基督联合，因此与基督肢体连结的记号与印证。如果你只领受记号而没有印证的属灵事实，你就践踏基督的画像，可诅可咒。但是如果你凭着信心与主耶稣联合，你在爱心中与主所爱的肢体连结，那么这饼和这杯就是最大的祝福。让我们一起祷告。天父，求你叫我们渴望吃你儿子肉，喝你儿子的血，而不把这圣餐，这最丰盛属灵的筵席当作理所当然的。如果我们能够感恩，我们就恩上加恩，就越加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样式。我们理当效法他，因为我们吃他的肉，喝他的血，他怎么为我们舍己，我们就理当为彼此舍身。主耶稣基督，我们感谢你舍去自己，舍去自己之前你没有忘记我们，就求你叫我们总是纪念你，总不放肆，总不忘记，总不忘记我们属于你，你属于我们。天父，求你叫我们这些未曾见过你儿子却是爱他的人，今天吃他的肉喝他的血就得满足。愿我们中间没有人吃他肉喝他血却不认识他，也不爱他，更不信服他。愿我们中间没有吃喝自己审判践踏耶稣画像的人。为了你儿子的缘故我祷告。我们的主他被卖的那天晚上，他拿起饼来祝谢了，就拨开，说，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去的，你们拿去吃，你们每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。保罗提醒我们，我们每当吃喝主的晚餐，就是表明他的死，只等到他再来。请彼此等待，我们一起用餐。思想那天晚上，我们的主在拨饼之前，他先祝谢。他为什么祝谢？在所有人之中，他最不需要祝谢，因为他要将他自己的身体献上。但是他祝谢，他感谢他的上帝 把他舍去给我们。他说：“这是我的身体，为你们舍去的。你们每当如此行，为的是纪念我。”饭后，他也照样拿起杯来说：“这杯是我血所立的新约。”为多人所流的，使罪得赦免。你们每逢喝的时候，应当如此行，为的是纪念我。金属的杯子是葡萄酒，塑胶的杯子是葡萄汁。我们每逢喝的时候，就是将基督的血吸入我们灵魂的血管里。如果真的是如此，弟兄姐妹，我们怎么可能活得和世人一样？饭后，他照样举起杯来说：“这是我的血所立的新约，你们每逢喝的时候，当如此行，为的是纪念我。”我们一起祷告。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我们感谢你，当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，你就将你的儿子赐给我们，他为我们死，就是将自己毫无保留的舍去给我们。没有什么更能够表达，对我们表达，这就是爱。我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，就表明他爱我们。他没有只顾念自己的事，他顾念我们的事。我们吃这饼喝这杯，也表明他的死，就表明你将他舍去，你没有顾惜他，不舍去，不给我们，就表明你爱我们。我们就这样也吃也喝，我们就这样确认自己是蒙你所爱，也必然爱你儿子，也就必然彼此相爱。我们就是这样子的人，愿今天每一个吃这餐的人都明白自己是与主耶稣同死同复活。我们领受的是上帝儿子他的身体他的血，我们就思念他，就爱他，就效法他。愿我们吃什么就有什么样式。他服侍我们，我们就彼此服侍；他为我们舍命，我们就为彼此舍命。为了他，你儿子，我们主的缘故，我祷告。阿门。